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50集。这学期新加了门心理课，杨晓第一节课就没去上，回了学校才看到群里说老师要求注册一个 APP， 学委正在统计人数。他推开宿舍门就问 江燕，群里说的那个 APP 你下载了吗？ 江燕下午打了球，刚洗完澡出来，头发湿漉漉的，有水滴顺着脸淌下来。他卷起毛巾擦了擦说笑了， 这是干嘛用的？ 关爱大学生心理健康， 和第五医院合作的，好像有点厉害啊。 杨晓搜索到之后就下载了，快速注册了一个新号，然后往群里报了个数。 免费的？ 大概吧。江燕只下载了 APP， 还没注册，直到学委催他才慢悠悠地输入校园邮箱。他头发短，半点功夫就干得差不多了，脑袋一轻，人也多了闲心。他顺手翻了翻 APP 左栏的咨询列表，列表里每个医生都上传了证件照和真实姓名，下边还附有医生所擅长病情的小字介绍，一目了然。蓦然江燕手指一顿，他点进去便看见那张蓝底证件照，女人的长发尽数收到耳后，露出光洁的额头。她的五官和过去比起来几乎没有变化，只是似乎不太习惯镜头。她笑容微敛，相片远不如真人来的灵动。相片旁边是名字与职称，池瑶，医师，精神心理科。江燕从没想过会在这种情况下看见他。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池瑶了，初见那年江燕才高二，池瑶作为池城的家长来到学校，和老师谈话的时候他就坐在不远的地方整理英语周报。那天池瑶还帮他捡起了掉在地上的便利贴。然而正是这平平无奇的举动却让他记了很多年，甚至还让他在梦里见到了池瑶。那是江燕第一次在天还没亮的时候起床洗裤子，他开了浴室的灯，将裤子浸泡在水里，抬头看向镜子里的自己时，想起的却是池瑶的脸。他笑盈盈的，眼睛比嘴角先笑，对他说 不客气。 其实江燕也对于自己为什么会对池瑶念念不忘感到奇怪，直到后来他从池城口中听说池瑶，才恍然大悟，他在向往。江燕从小就是个很闷的人，父母忙于工作，家里聚少离多，每月一次的家庭聚餐一开始其乐融融，后阶段却貌合神离。他忘了这样固定的聚餐日是哪天取消的，只记得自己绝不能让这样紧张的家庭关系雪上加霜，一度活成了别人家的小孩。当其他小孩还在因为父母不给自己买玩具而气恼时，他就已经懂得不去干涉大人的生活。反观两个大人，他们初次为人父母，尚且不懂怎么和孩子沟通，等他们发现问题，江燕的惯性沉默已然定性。对此季明燕一直都很愧疚，可惜明白得太晚，他已经错过和江燕敞开心扉的最佳时机，唯有在物质上不断弥补，心里才能好受一些。大概是亲眼看见了父母在自己面前从恩爱到漠然的过程，无论给予还是付出，江燕对感情一向迟钝。在别人情窦初开的年纪，他从来目不斜视，他无法理解同龄人眼中的爱意。 在他眼里，爱能成就，也能摧毁。爱是不断美化另一半的过程，亦是撕破面具后反目成仇的可能。他不敢碰，也不想碰。池瑶的出现，无疑是他黑白世界里的一抹色彩。他和他是不同的人，却对江燕有着一种很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他对池瑶一见难忘。江燕从未向人坦言，他嫉妒过池诚。池诚从不吝啬表达自己，他在爱里长大，就像一只无时无刻不在开屏的孔雀，嚣张跋扈，自恋自负，无论做什么都是因为想，都是因为感，都是因为有池瑶这样的人愿意为他殿后。即便池诚总说池瑶不好，但江燕不难看出他们姐弟俩关系很好。因为有血缘的羁绊，池诚轻易地拥有了池瑶的庇佑。真嫉妒啊，如果这是他能拥有的，那该多好。大概就是那个时候，江燕开始留意池诚口中的池瑶。他想知道能让池瑶喜欢的男生是什么样的，他想学习着向池瑶喜欢的模样靠近，哪怕池瑶这辈子都不会认识的。因为医院和校方的合作，凡是用校园邮箱申请注册的账号都有三次免费咨询的机会。杨小图一时新鲜，半个小时就把机会给用完了。他扬声问江燕有没有咨询，还说 感觉还挺靠谱的，哎，把我分析得很透彻。 那是因为你头脑简单，所以容易分析。杨晓当即咒骂一声，朝他扔了个枕头过去。结果他就一个枕头，好说歹说才求得江燕把枕头还给他。熄灯后，江燕对着池瑶的咨询对话框终于发出了两个字，你好。这个时间一般是不会回了，但意外的是池瑶在两分钟后就给了他回复。 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？ 见字如面，仿佛池瑶就在他面前，江燕竟有些紧张。他翻了个身打字，我是 A 大的学生。 我知道的。 你们做这个在线咨询是24小时的吗？ 不是。 方便问下时间吗？以后我就按照你上班的时间来咨询。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话唐突了，池瑶过了好久才回复。 早上九点至下午五点，鉴于这段时间晚上咨询的人比较多，有时晚上我也会在线，晚上十点之前都可以咨询。 他的语气中规中矩，江燕想象着他打这些字时的表情，没来由地笑了。免费咨询和付费咨询有区别吗？ 付费的回复会快一些。 江燕一看，笑出了声。他鲜少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般，才发出一点动静，就把对面的杨晓给惊到了。 你在看什么啊？笑成这样？ 江燕打字。好的，了解了。很晚了，明天我再来咨询。池医生晚安。 消息发送后，他说：“ 梦想成真了。” 什么梦想？ 确定池瑶没再回复，江燕才关了手机。和他聊天。 偏偏这时打游戏的舍友突然插了一嘴，可惜杨晓没听到他说什么，抓心挠肝一整晚也没让他再开口。好在杨晓心大，醒来就忘了这回事了。池瑶擅长的是焦虑障碍、抑郁症、睡眠障碍、强迫症以及双向情感障碍。当代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心理疾病，江燕亦然。除了早期的自闭倾向，他长时间睡眠质量低下，极难进入深度睡眠，听到一点点的声音都会被吵醒。池瑶说，他这种情况是对周围环境没有安全感所导致的，主要还得过心理这关。 如果运动、耳塞、音乐、助眠香薰均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，那就需要从根本解决问题了。他问江燕， 你过去是否经常一个人在家？ 是。一个人在家时，他反而睡得安心，家里但凡有人回来，他都不能睡好，总会想着他们会什么时候离开。池瑶对此提出建议，简单粗暴。 从宿舍搬出来住。 向外因妥协，倒不如去迎合自己。江燕说好，但他当时才大二，外出租房的情况学校暂时还不允许，得明年不那么严的时候才行。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